时日学丧，愚及与皆亡。历史呢永远是胜利者写的，我是读历史的人。共产党在全个中国掀起这个暴动叛乱，到他写历史的时候，两湖秋收暴动就变成两湖秋收起义，湖南暴动就变成湖南起义，他一样杀人放火，伤及无辜。后来这个叫革命。啲年轻人这种所谓哗变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而家个政府是跟一代人对抗，无业的大学毕业之后无业的学生拉入差馆运五十几个钟头，拳打脚踢，有法律的嘛，局长。任何人都有权谴责暴力，唯一就是工联会的人没有资格。1967年杀死十几个警察，杀死十几个平民，我们的同行林班被人烧死，哪个做的？啊，你有什么资格谴责暴力啊？争取民主抗争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个社会面对极权，我们旗帜鲜明，义无反顾，坚定不移站在抗争者这边。 又到月尾了，大家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请大家到 myradio.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，经 PayPal 支持我们，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，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。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。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玉敏踩场继续同大家见面，因为玉敏继续在台北用视像同我哋对话。咁啊，玉敏，嗱，香港咧。而家好似呢個大清算喎，大清算嚟緊喎。 低聲得滯啊！呢個咪 大清算嚟緊啊！呢邊啊， 而家我睇到嗰個畫面係咩嚟㗎？ 係嘛？你睇到呢個係我哋喺直播室嘅畫面，係啊。 哦，頭先嗰個唔係啊嘛，呢、這個 Nelson 撳錯掣啦，咁 係。啊，我哋香港咧。大清信啊！ 但我睇到台長少少啫喎，好似 係嘛？係得啦，你個係啱啱啱曬啦。 鏡頭有啲問題喎，我而家大家睇我清唔清楚先 ？OK， 完全 OK， 完全 OK。 得 㗎， 而家 係 你哋嗰度有問題啊？頭先睇唔到台長，我直情 係嘛？ 嗱，而家畫面呢種分割咧，其實 Skype 係唔好嘅。 嗯， 你台我頭又咁大，屌你台長個頭又細，係嘛？即係不過即係呢個係。即係海外用視像啦，冇計啦，係咁噶啦。其實仲有好多其他方法嘅，唔一定 Skype 嘅。啊，我哋個製作總監諗下， 係啱啫。 嗱，今日咧，其實我係想講呢個即係司法機構被圍剿嘅問題。咁呢個就係共產黨而家又要整頓司法界。除咗整頓教育界，係嘛？收拾新聞界啊，仲有就係司法界。仲有一個就社福界，咁又即係呢幾個界別咧，係嘛？除咗嗰個所謂新聞界咧，佢喺立法會冇功能組別啦，係嘛？個資訊科技界唔算係新聞界啦，係嘛？教育界嗰個功能組別嘅立法會議員民主派，法律界嗰個功能組別議員民主派，係嘛？社福界嘅功能組別議員又係民主派。嗱，而家個政府咧好清晰嘅啦，已經其實大家應該要睇得好清楚。呢三個界別，即係話喺立法會裏邊，連功能組別咧，即係你係攻唔到佢嘅建制派，永遠都係佢呢個位佢中緊㗎啦。嗱，教育界有個教協啊嘛，係咪？咁然後呢個法律界嗰啲律師，係咪？喂，即係如果你話而家用嗰個政治光譜嚟分，律師都有政治取向㗎，係咪？咁好啦。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屬於即是民主派或親民主派先？要好明白就是了。那就不啱數了，在現在有了國安法之後，即對共產黨來說，以前我都仲可以容忍你或者統戰下你，那事實上就不乏即被統戰統到的例子。你看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就很明顯的，律師會那些就做生意穩穩的，那所以很容易就被共產黨統戰，於是做嗰啲地方嘅政協嘅係好多嘅 ，OK 係嘛？咁啊有啲，因為你有一個強大嘅政黨背景，佢陳萬奇嗰啲係民建聯嘅，咁啊人大代表都有得做，係嘛？有得分噶嘛，佢哋嗰啲係啱唔啱啊？ 好啦，大部分你法律界嗰啲人，同埋呢啲咁嘅律師，係嘛？喂，嗱，法官佢就唔可以投票啦，好明顯係嘛？咁佢都係法律界人士，但係做法官嗰啲好多係律師變做法官噶嘛，又係咁啊嘛。嗱，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，佢就認為而家用我哋而家所謂佢哋嗰個分法就黃藍啦，要。咁律師都分黃藍，咁於是佢法官佢又要有個政治標籤同你分黃藍啊嘛，係咪？咁咁多年來，即係好清晰嘅，就係一定係民主派佔多數啦。如果唔係佢嗰個功能組別，係嘛？你就攻冧咗佢啦，咁啊嘛，你即係社福界又好，教育界又好，法律界又好，都係永遠都係民主派嘅囊中之物，而且嗰個係以嗰個界別裏邊嘅人嗰啲專業人士一人一票投出嚟噶嘛，係嘛？所有呢啲一人一票投出嚟嘅話，即係民主啦，所謂比較相對民主啦。咁選出嚟嗰啲咪一定多數都係民主派，咁佢會計界又係啦，係咪？除咗嗰年即係呢個陳茂波之外，係嘛？咁而家梁繼昌係嘛？之前個譚香文係嘛？咁啊，即係會計界就因為又係揾食，所以咧好多時建制派都有機會去搶到呢個位嘅，係嘛？咁好啦。你而家要收拾教育界，要收拾呢個新聞界，收拾要整頓司法界，同埋呢一個所謂社福界。嗱，其他嗰幾個界別咧，即係我哋唔講先，係嘛？司法界，喂，呢一個係最後嘅堡壘嚟嘅，係嘛？你而家係攻擊成個司法系統，係嘛？用阿林鄭月娥之前話冇三權分立嗰個講法，就係你要撥亂反正。點解有幾亂呢？即係話九七年七月一號到而家，嗰個司法界都係好亂㗎啦。我而家要撥亂反正，屌你撥亂反正，你都有排啦。老實講，你而家終審法院個首席法官換咗，出年年頭馬道立即係任期屆滿，張舉能係嘛？咁啊去做呢個係之前釋法嘅係咪？咁張舉能同馬道立喺同之前嘅李國能，咁佢哋。好清晰噶啦，睇到啊，邊個係捍衞香港嘅司法制度呢？係咪？李國能同埋馬道立都冇問題嘅，係咪？張舉能咧，大家就一定要打個問號，尤其是喺而家呢種咁嘅情況底下，即係話6月30號之後，係咪？呢、這、一個國安法出台之後，喂，你其實更早之前喺2016年，你人大釋法。令到法院高等法院去褫奪咗6個民選議員嘅議席，係嘛？嗰、那個法庭基本上已經淪陷㗎啦，係咪？但係而家咧仲赤裸裸，係嘛？即係去攻擊呢個司法制度。好啦，最近呢段時間，嚴格嚟講喺6月咧嚇，即係6月或者叫做當你國安法頒布施行7月1號開始到而家，係罕有地即係。中共的喉舌在香港的喉舌，大公報、文匯報，一是就出新聞，一是就出社論，篇幅還很犀利。這兩張報紙呢，屌你放在報攤就沒人買的，你扔10張紙給個報販，你就退回10張紙的，屌你，它是靠所有的公職機構強制性，你要訂閱，屌街友呢，在大公報買，你有沒有這麼多笨柴仔買了大公報看看，買了文匯報看看，是吧？即係我哋自己，即係教新聞嘅人咧，或者研究中國新聞史嘅人，會覺得好即係好悲哀啊！大公文匯都係好出名嘅報紙嚟嘅，大佬係咪？上海文匯報係咪？大公報喺抗戰時期啊，發揮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，係咪？大公報嘅創辦人之一張桂聯係咪？我都有本張桂聯文集嘅，我成日講寫社論嘅人唔睇過張桂聯嘅社論咧，你就真係有兩個人嘅文章一定要睇嘅，即係用中文嚟寫評或者寫評論嘅。一個就係梁啟超，一個就係張桂聯。我嗰陣時教書嘅時候成日講呢兩個人嘅，我話叫啲後生，你對寫作有興趣，寫評論有興趣咧，你一定要睇張桂聯嘅寫評。你要看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，係咪？真的要看的，係咪？我哋最近有位退休教師嘅 Facebook 鋪咗段嘢，阿左老師啊，咁就講呢個梁啟超27歲嘅時候啊，即係又係許國啊被逼許國啊，即係咁啊，隔離又擺多張相，就係、是、又係20幾歲嘅 羅冠聰，咁加羅冠聰嘅學問同梁啟超 要爭抽完， 即係有好大嘅距離，但唔緊要，而家就係英雄啊！好啦，講翻轉頭，你而家係要收拾個司法界嘛，係咪要整頓個司法界嘛？所以你睇到即係呢幾個月嚟鋪天蓋地、史無前例咁，兩張中共嘅喉舌去圍剿嗰啲法官，攻擊嗰啲法官，就某一啲案件嘅審判唔啱你哋意思。嗱，而家你有好明顯嘅政治取向，所有呢啲舊年參加反修例運動嘅，或者呢個反政府運動嘅而被捕啊、被拘捕，然後控以暴動或者非法集結或者襲警各種呢啲罪名嘅呢啲年輕人，上法庭之後，如果你唔係重判佢咧，佢就話你呢個法官係撲街嚟嘅。 嗯， 咁樣嘅喎。呢、這個大公報仲離譜，係點名嘅喎，點幾個法官個名字，我包括嗰個差婆錢禮啊，係咪？仲有呢個最明顯就係俾人鬧得最多嗰個就叫何俊耀，而家係調咗高等法院叫排期，即係做排期官啊，即係咁就係個區議員啊，阿仇 B B 嚇嗰單，即係嗰單案件啊，咁啊放咗佢，咁就。哇！俾佢鬧到趴街，係嘛？點名批評啲法官。嗱，講到呢度，我必須要提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過去譬如我哋對於有啲法官，佢哋亂鳩咁判，係嘛？咁係好清楚路人皆見嘅，係嘛？咁或者即係譬如話嗰啲支持呢啲抗爭青年嘅人，咁啊梗係好反骨、反感啦，又起佢底啊、做圖啊成咁。咁呢啲咁嘅所為咧，其實即係當然。就要小心會觸犯法律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咧評論嗰個案件嘅裁決咧，冇問題，個任何人都可以評論嘅。但係大公報、文匯報嘅做法，同埋民建聯嗰兩個契弟周浩鼎係嘛，同埋呢個即係郭佩凡佢哋嘅做法唔係嘅喎，佢直情係組織啲人，屌你老母，一人一信寄匿名信係嘛，去抹黑啲法官嘅喎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仲有。啲文匯大公登咗之後，咁加餐環球時報嗰啲又登嘅喎，你明唔明啊？林鄭月娥講三保三權分立，中聯辦、港澳辦又撐佢喎，咁樣嘅喎。所以你將呢啲咁嘅夾夾埋埋嚟睇，係咪有組織有計劃嘅？即係直情係要整頓個司法界咧，係咪啊？要收拾呢個司法界咧，點啊？衝擊呢個司法系統，而家就係咁。咁但係基本法寫得好清楚嘅嘛，大佬係咪啊？係唔可以咁嘅嘛？所以而家到最後咧，有啲即係法律界人士同我講咧，佢話到最後而家就係剩翻司法，就係司法獨立係咩咧？係法院獨立審判，剩翻一樣，同呢一個李國能、馬道立每年喺嗰個即係法律年度即係講嘢嘅時候，講香港嘅司法制度嗰個，完全係南言北説嘅，係咪？所以一陣間咧，我又要講下咧，即係馬道立，即係。昨日發嗰個聲明，14頁紙，好罕有嘅。喂，你日日啲人喺度噏，日日喺度即係攻擊個法院。喂，佢作為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，係咪？知識體大。喂，而家唔係喺 Facebook 打飛機啊，係大公報、文匯報、民建聯，仲有一個即係前任嘅終審法院嘅常任、非常任法官列顯倫。呢條柒頭已經俾人哋啲收，即係俾人收編咗㗎啦！呢、這個，屌你，咪睇佢寫嗰啲文嘅言論，你就知道㗎啦，啱唔啱？咁都唔緊要啦，個人意見。但係呢個係有組織、有計劃㗎嘛，係嘛？所以即係大家不能夠掉以輕心。今日我有個即係 fans 就即係同我通電話嘅時候，唉，個鬱文你唔好再講呢啲嘢啦，好撚悶，係咪啊？你鬧佢哋有咩用咧？系嘛？你繼續批評呢啲即係建制派或者港共或者中共有咩用咧？佢又唔會改嘅。屌咧，我鬧佢，佢會改就發達啦，係咪先？ 啊！ 但係你覺得好撚悶咁，又真係事實喎，鬧得都口臭喎，係咪？咁但係我哋有責任去提醒香港人，係嘛？唔係你死撚咗都唔知咩事，而家就係咁樣，係嘛？然後嗰啲政治惡棍、嗰啲惡行，你一定要揭穿佢嘅。你明唔明啊？所以我係唔會收口嘅，係咪？你唔撚中意聽，你就轉台， 你喜意聽啲八卦、陰謀論啊、鳩噏嗰啲啊，唔該你轉台，你就唔好聽呢個台 ，OK 係咪？因為我哋睇到個事態係好嚴重，同埋你睇到係有跡可尋嘅。呢幾個月以來，咁啊不停，你周浩鼎啊、郭佩凡啊、陳萬琪啊嗰啲係咪？喂，陳萬琪就話國安法就冇俾外籍法官審啊，乜有外籍法官唔撈咯？而家就係咁啊嘛。香港其實我哋以前都成日講嘅。行政主導是吧？不受約制的權力，立法機關就殘缺不全，係咪？比橡皮圖章更不堪。唯一剩翻最後的堡壘，可以捍衞香港嘅即係核心價值的，可以彰顯公義的，係吧？就是得個法院，就是得司法獨立呢樣。如果司法獨立剩翻只是法院獨立審判。而家讀咩立審判啊？調一個釋法你就覺得獨立審判啦，係咪啊？或者而家鋪天蓋地咁樣去好大規模咁樣攻擊呢個司法制度嘅時候，要你改革啊，要整頓啊，咁時候咁仲有咩司法獨立？係咪？所以呢啲嘢咧唔出，即係唔講係唔得嘅。我話俾你，即係好多人覺得屌你，成日見我喺度鬧就悶。而家法院係受到非常之嚴重嘅衝擊，呢、這個司法制度。是比政治啊，即係個衝擊是非常之即係厲害。咁你唔好三權分立啫，你都唔會衝擊佢啊，大佬係嘛？如果司法制度都冧埋，香港仲有咩咧？證明係嘛？喂，大家不可不知，你共產黨可以覺得話挑你，我哋派啲法官就得咧，遲啲咁得。咁你香港就係咁先咯。咩金融中心啊，係咪啊？屌你，喂，走曬啦啲外資一定係咪？所以咧，即係呢個就真係不能掉以輕心，同埋我哋都要呼籲啲法律界人士，係咪？你一日係咪喺呢一個司法界度服務，你都要捍衞香港嘅嗰個司法制度，係咪？否則嘅話咧，就大家一齊攬住死。休息一陣。